第118章，悄悄的礼物下。监考处的氛围从来没有如此复杂过，一是因为初代监考官重聚，他们这群人牵涉的事情太多，憋了很多话题，却偏偏讳莫如深，不方便细聊，只能在澎湃心绪中大眼瞪小眼。二是因为游惑和勤究，这俩没有在外人面前黏黏腻腻的癖好，再加上高奇等人的泛化解释，所有监考官都以为他们成了拜把子的好兄弟。这个结论让游惑和勤究哭笑不得，更让一众监考官感到窒息。好在系统及时出声，解救万民于水火。 请监考官立即处罚违规考生。 就来。 021没好气地说。虽然监考官们人数众多，但真正负责国内考生的还是021他们。 走吧，禁闭室在三楼。 021说。游惑和秦鸠被带往楼梯口，其他监考官没有跟过去，依然留在餐厅里。游惑转过拐角的时候，突然感受到了几簇目光，他朝餐厅方向浅浅一掠，对上了好几双眼睛。记忆的缺失让游惑对那些同僚感到陌生，但很奇怪，只是这样简单一眼，他就能捕捉到对方的情绪。游惑能感觉到那些人克制的期待，就像在等他或者其他某个人发一声号令，也许是压抑的太久太久了吧。这次禁闭室数量足够多，这甚至让游惑想到了秦鸠最初那栋小楼。一条走廊下去，两边全是房间，同时关上二三十个考生都不成问题。合并惯了，冷不丁要单人一间，他居然生出一丝小小的遗憾来。021很快安排好了房间，就像普通酒店刷卡一样，一刷刷开最里面的几扇门。 你进这扇吧。 高奇把楚月引进了第一间，又把余文引进第二间。余文小同学在这种时候总是很有孝心，他对自己的禁闭之旅并不太担心，余文比较担心老余。从进到三楼起，老余的脸色就变得很差，游惑看了他好几眼。在游惑有限的记忆里，老余虽然也有点怕他，但跟其他人并不一样。他这个舅舅并不擅长掩饰情绪，每次见到他，忌惮和畏惧总会本能地流露出来，但紧接着老余又会用极度热情和自来熟的语气把那些情绪压下去。游惑能感觉到老余在努力，老余一直在努力，一边怕一边又竭力克制，想尽一切办法表达亲近。人对善恶有种本能的感应，好意还是恶意不是随随便便能装出来的。在老余身上，游惑少有的可以感受一种来自长辈的略显笨拙的善意，这是游惑在其他长辈身上从未感受过的，也是游惑愿意和老余父子来往的原因。不过自从得知游惑和系统的渊源，老余的很多反应又变得耐人寻味起来。倒不是说老余别有用心，而是老余似乎和系统之间也有些瓜葛，并不是简单的因为醉酒被误拉进来。 还行吗？ 游惑问了他一句。老余似乎在出神，闻言惊了一下，又苦笑起来。 啊，还成吧，虽然退伍这么多年了，也不能给部队丢人不是。 余文插话说， 我们之前其实关过一次禁闭，就误打误撞考政治那一次，不小心违了个规。我还行吧，顶多就是梦回高考，九门大综合通通来了一遍，然后什么作文一个字没写，铃声就响了，收卷发现答题卡横的涂成竖的，数理化大题一道不会巴拉巴拉的， 再狠也不至于要命。但是我爸，老于同志啊。 于文指着老于对游惑说， 他上一次出来就差点把我给吓着了，我以为他心脏病都要犯了，脸白的跟鬼一样。你看看他的肤色，这白成那样得多害怕，而且啊，他额头全是冷汗，抹得我一手湿乎乎的。 被儿子这么一挤兑，老于反而好一点，他踹了于文一脚说， 没大没小，竟不说你爹好话，小霍你别听他的。 老于又对游惑解释说， 没事儿，谁还没点害怕的东西，我那个也不至于要命，就是回想起来不太好受而已，放心啊。 老于看着游惑，有那么一瞬间似乎想要说点什么，但老于目光朝上瞄了一眼，又忽地叹了口气，最终他只是拍了拍游惑的肩膀，转头进了禁闭室。灵儿一把杨叔也送进去，关上门后对游惑说， 走吧，去前面那一间。 游惑从秦鸠身边走过，在没人注意的地方，秦鸠勾了一下游惑的手指。 这里的禁闭室一如往常，跟地下室那间相比要冰冷简陋许多，没有卫生间、淋浴室，也没有床。游惑刚在桌边站定，零二一就背手关了门。零二一靠着门板低声问， 这次监考官安排特别怪，你察觉到了吗？ 这还用察觉吗？楚月告诉我，几乎所有初始监考官都在这里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 其实也不是所有，我后来仔细核对过了，有几个漏掉的。 哪几个？ 游惑自己很快意识到，又改口说， 算了，你们数字编号太多了，我也记不清了。 零二一飞快地说， 就是漏掉了几个让我觉得很奇怪。 什么意思？ 我这两天一直在查各种资料，那几位监考官怎么说呢，从我收集到的蛛丝马迹推断，以前跟着你的时候应该不是完全向着你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确定吗？ 确定。 这就让游惑很意外了。 问你个问题。 你问。 监考官的安排是系统抽取，有规律吗？ 按规则来说是随机的，不排除有人趁机动手脚，但是 零二一表情非常复杂， 这手脚不是谁都能动的，总会经过系统的。 对，这就是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。据我所知啊，能有这么大权限的也就是以前的你吧，权限范围我也不太确定啊，毕竟我那时候没有监考，现在的资料又很难查，反正如果你都不行，也就没谁可以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被除名之后，系统的防备等级又提升了不少，再没给监考官开过那种权限了。001，是现在最高的吧？他也没有，所以谁能动这个手脚呢？我真的是想不到人了。说个笑话，我下午在房间里面闷头做排除法，排了半天，最后得到了一个答案。 什么答案？ 系统。我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比划，把所有不可能的排除掉，最后能办到这件事的居然只剩了系统本身，你敢信吗？ 零二一自己都笑了，意料之外，游惑没有跟着笑，也没有露出什么嘲讽的意思，他居然点了点头说， 也不是不可能的。 你在开玩笑吗？ 零二一一脸不可思议。游惑没开玩笑，他只是想到了一样东西。楚月说，他和秦鸠第二次联手失败时留了后招，是一个系统自我修正程序，但是很可惜，这个程序后来丢失了。 系统长什么样，存储在什么介质里，油货都没能想起来，暂时也无法预判系统会以什么理由什么方式消失。但是021的话提醒了油货，没准做这些安排的就是那段程序呢。毕竟系统如果介入成功，也算是系统自身的一部分了，想要做到这些不是没有可能。但这只是一条猜测而已，没能证实的猜测暂时都是放屁。021看了一眼时间，既然你注意到了，那我就先出去了，有什么发现我再跟你说。这次监考官太多了，保不齐有喜欢看监控的，我也不方便在这里留太久。 稍等，还有两个小问题。 嗯？ 我舅舅就是前面那个禁闭室老于，你见过他吗？ 021摇了摇头，没有，我刚刚听他说他好像以前当过兵，你们家部队出身的人还挺多的。 油火轻轻抿了一下唇，这个表情变化太微妙，021又说得急，所以没有注意到。如果在哪儿见过的话，我应该会觉得眼熟，而且肯定第一次就问你了。 也是。 油火心想，如果021或者楚月又或者其他什么人曾经见过老于，一定会有所表现的。他们既然没有提过，应该是真的没有交集。油货点了点头，021又问， 第二个小问题是什么呀？ 关于记忆。我上次听到了一个说法，说系统消除的记忆有一种办法可以撤销的，只要能撤销操作，所有记忆可以瞬间恢复。在哪儿撤销你知道吗？ 021默然无语，过了一会儿，021动了动嘴唇说， 哪个疯子告诉你的办法？我去打他。 油货挑了一下眉，毫不犹豫卖男朋友。 秦鸠。 021无语，他就知道系统里面还找得出第二个疯子吗？ 啊，不对，还真找得出，面前就是一个。 没打算试，只是问一下。 你当我是傻的呀？人不要这么敷衍好吗，考官先生。 油火拉开椅子坐下。 真不说吗？ 021看着这张脸，意志力开始动摇。所以说人呐，就不能长得太好看，尤其是同一阵营的朋友，特别容易让人丧失原则。 不信，你让001坐这儿试试。 021在心里瞎琢磨，但很快他绝望地发现001现在跟自己也是同阵营，靠那张脸十有八九也行。021自我抨击了一秒，飞快地说， 我不能说得太细啊，不然良心过不去。 可以。 你记得监考区的双子大楼吧，专门处罚人那个。 嗯。 楼下一共有三个电梯，一个是监考官专用的，一个是考生专用的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。 我听说，只是听说啊，不确定真假，毕竟我权限哪能跟001比呢，是吧？ 听说那里对系统而言非常重要，人不常说吗，戳了谁的肺管子吗，那里不说心脏吧，起码也是系统的肺管子。 说完021拧开门把手，飞速溜了出去，生怕再被套出点什么话来。021一走，禁闭室陷入安静。油火靠在椅子上，盯着虚空中的某一处出神，脑中依然在琢磨刚刚那些话。但是禁闭室之所以被称为禁闭室，就是有它的特殊之处。禁闭室总能蛊惑你的思绪，让你变得比平时感性，想起一些往事，勾起各种人可怖的回忆。以前油火总是无事可想，这次不知怎么回事，他总是想起秦鸠禁闭室的那片废墟，也许是在秦鸠那边待了几次被同化了，又或者曾经模模糊糊抓不住的东西忽然有了着落，那一瞬间 尤霍忽然觉得以前那片填充着禁闭室的黑暗并不是纯粹的黑暗，它并不是单纯的厌烦曾经失明的感觉，那片黑暗之下应该还有一些东西，比如四面围着的铁丝网，比如生锈的机器，比如钢筋和水泥管。油货身后应该有大片的树林，空气从里面走一遭都会变得更加冷寂，油货身前的远处会有硝烟的味道。眼前有一个越来越模糊的人影，从他身上可以闻到一丝血腥味，但是伸手却只能摸到柔软干燥的围巾。油货忽然意识到自己不是厌恶黑暗，只是厌恶黑暗不断吞噬，逐渐盖过那个人影。油霍恍然听见一个声音在黑暗中传来，近在咫尺又遥远模糊，对方的声音很疲惫却又带了一丝笑。他说： 大考官，劳驾低一下头跟你说个事儿。 对方应该是弯了腰，他的手指伸过来擦过油霍的脸侧，留下了一片温热，然后似乎拨弄了一下他的耳垂，又或者转了耳钉，具体油霍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耳垂有点刺痛。那个瞬间油霍忽然焦躁又难过，前所未有的慌乱中他隐约听见了秦鸠在他耳边说了四个字：低沉和缓。炮火声太大了，油霍听不清，但他知道那是什么。